然后而家讲经文讲第二句啦，佛子至持，佛子至持哦，佛子啊呢度有写，佛子有两种，第一嗰、那个佛字咧系佛果菩提，第二咧呢、这个子字咧系种子。嗱，等于各位今日嚟听经，咁你嘅心里边咧。已经播种了成佛的种子了，将来呢这个种子呢就会萌芽开花结果终于成佛，这个叫做佛子。第二种呢，佛呢就是指这个十方一切法，或者是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子呢就是弟子，即是佛的弟子呢，从佛的口产生，从佛的法而化生，得到佛的法法的气氛，因此叫做佛子。在四分律里面说，受比丘戒就是叫做佛子，梵网经里面说，菩萨受菩萨戒就是佛子。楞严经说八地菩萨是最圣子，为什么？八地菩萨已经见到真如自性了，所以叫做最圣子。这一部经和法华经呢都是讲第九智菩萨就叫做法王子了，法王之子。这班大阿罗汉本阿罗汉本来是二乘，是小乘人嘛，但是呢这班阿罗汉无量劫修行啊，大慈悲、大智慧、大福德、大神通、大辩才，通通都是法子啊，而且是最圣子，最圣子就是法王子啦，就是地上菩萨啦。所以咧叫做法子啊，智持咧嗱，现在咧法子里边嘅方丈啊。叫做子持、啊、但是这里所说的子持呢能够安心于实相，永远停止攀缘的心叫做住，能够掌持如来的三德备众呢叫做持，自持，即是说这一班阿罗汉永远填了烹饪心而达到实相理，能够总持如来所证的三德备众，因此叫做自持，因此有资格做佛子。嗱，这个住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住啊。嗱，凡夫呢就住有，声闻呢就住空，菩萨呢就住空有而边，或者至于中道，这些都不是正字，不是真正那个正，不是，都不是正字，不是说这个正啊，都不是正的。为什么？一是偏右，一是偏空，一是偏于中，都不是正智。这些大阿罗汉呢是善超之右，善超之右就是不自于右而照于空，道铁众生就是照于右、啊、照空不自于空，照右不自于右，就叫做正智。这一班大阿罗汉能够从佛转法轮，妙堪慧足，相照空有秘次密次佛的秘密众，因此叫做总次、啊、解释经文，大家手上有经文吗？佛子至持，明白吗？ 善超之友，而家讲到善超之友啦，有，我哋每个人都有，睇下有啲乜嘢吓。OK， 有之友就系有九种或者十二种咁多。九有是什么呢？咁第一就是指这个欲界的五趣集居地是有。五趣集居地是什么？是天啦、人啦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五种人同埋集居於一處嘅呢一個地方有乜嘢啊？有煩惱，有生死，有善有惡，有苦有樂，叫做有，叫做欲界嘅五趣集居有。欲界之外仲有乜嘢啊？仲有色界、無色界。色界初禪天咧，是修这个禅定，离开这个欲界众生的种种烦恼，他非常之欢喜。这个又是有，还是有，还有有执着、初禅叫做离生喜乐有，二禅呢叫做定生喜乐有。因为二禅呢深入禅定啊，是已经是离开这个众生的境界，但是他心着这个禅定 的禅定的享受，仍旧是有执着，所以叫做有定生喜乐，由这个禅定里面产生这个快乐。第三呢是利喜妙乐有，初禅是利生，是利什么生？利这个六道众生的那些痛苦而得到快乐，所以有。二禅呢离了初禅的，在个禅定里面离了初禅的那种快乐，那种欢喜仍旧是有，有定的是有。第三禅呢离喜妙乐，离了初禅的喜，离了这个二禅的定的执着，但是他很快乐，仍旧是有。第四禅呢舍念清净地，第四禅呢不会执着这个喜，也不会执着这个定，但是呢他舍念清净还是这个念还是在那里的，叫做有。无色界有空无边次有，色无边次有，无所有处有，非想非非想次有，这个叫做九有。三界叫做九有，三界九有就是说欲界五趣集居地一个有，四禅天呢有四有，无色界，色界四禅天有四有，无色界呢四定呢是有四有，总共是九有。九有之中呢再分呢就有这个二十五有，所谓四周四恶趣六欲并焚天家，四周四恶趣八六欲几多十四系嘛，并焚天十五，唔系四禅四空定，十五加八几多廿三系嘛，廿二啊，廿三呢系廿二，我计到啦，咁啊无想及陷落。四周是指咩？南禅部洲、北俱卢洲、东胜神洲、西牛货洲， 呢四周，即係佛教話我哋現在所居住咧，就係南禅部洲。南禅部洲之外咧，仲有北俱盧洲、東勝神洲、西牙貨洲四洲。四惡菜地獄惡鬼出生，惡修羅都係屬於惡菜嚇。咁啊四就八個，八個咧就加六日天就十二個，加梵天十三個，十三加四禅四空就廿一咯。四禅十三加四禅四是不是廿一啊？廿三加无想加含罗咪廿五咯，咪二十五有咯，啱啦，啱啦。咁嗱，即系话三界众生里边有咁多类嘅有，都系执着有吓，唔得空。阿罗汉咧系执着呢个空。咁呢班阿罗汉咧，不但即超呢个有啊，而且超呢个空，叫做善超。如果净系超呢个九有或者二十五有，不叫做善超。净系超有而执着于呢个空咧，唔系善超。但系因为呢一班阿罗汉咧，佢以修行嘅力量咧，恬静烦恼，了脱生死，超出三界，叫做超之有。哦，咁咧修空观咧就灭之有咧。如果認為我在度修緊行啊，係有呢個知有咧，不是善超，必須要了達心計而空花，哦，生死而幻艺，係唔係真實的，不超而超叫做善超。若果但係超三界同居土咧，唔係叫做善超，而且同時咧要超出方便土同埋十部土，所以叫做善超。如果见有三土可出，有上直光土可证咧，不叫做善超。必须要了解咧，三土即系上直光土，这个叫做善超。哦，善超之有，明白啦。能依个土成就威仪，从佛展轮妙堪为足。呢四句咧，就係讚歎呢啲大阿羅漢利他嘅功德。前兩句佛子住持善超之有咧，就係讚歎佢自利嘅功德。嗱，佢點樣利他咧？咁能依個土成就威，能依個土就係一切個土，不但響呢、这個。凡性同居土，而且能够享呢个方便有余土，能够享呢个十部庄严土。哦，响度做乜嘢啊？成就威仪。哦，成就威仪，威有威可敬。哦，呢、这个威德庄严又系修得嚟嘅。呢一班阿罗汉咧，佢因为有福德、有智慧，所以佢有一种威仪具足，令到人咧见到都好欢喜嘅。咁佢成就威仪做乜嘢啊？系除佛转轮，转法轮。轮嗱，轮系乜嘢咧？我相信大家都睇到嗱，每日揸车，车有车轮啦，系咪啊？船开船。有冇船轮啊？有，嗰、那个体盘就系轮。哦，飞机都有啫，系嘛？揸飞机嗰个体盘就系、是、轮。呢、这个轮咧，世间嘅轮咧系有木做嘅，或者用金做嘅，或者用硬做嘅，用铜做嘅，用铁做嘅，咪四种轮：金轮、铜轮、木轮。铁轮就是四种金龙王，四种龙王所转的轮，哦，体质不同，所以它名称就不同。 但是法呢，是法呢叫做转法轮。法的法轮是用什么做的？用金做的？用铜做的？用什么做的？真是要知道了。用什么做啊？用殺相做的，一定有人看到本師答了出來。用殺相做的，因為法呢，了達知法殺相嘛，所以說這種法，以這種法為這個龍的體。世間的龍呢，凡夫是有能力可以剪的，或者是由這個機器做呢，可以機器發動機器，汽車的輪就是機器 去剪了、唯有法輪呢，就不是普通人可以剪，有大智慧然後可以剪法輪的、剪法輪有什麼好處呢？譬如我們汽車經過，如果你不避了它呢，会不会剪破你这些东西啊？如果你地下呢有些东西在那里，这个汽车一经过呢就会整破你的。而这个汽车的轮呢，发动这个机器去推动这个车轮呢，可以由香港到九龙，可以由九龙到广州，是不是啊？飞机还犀利，还可以飞到四天下去，尤其是這個展龍聖王的龍呢，可以飛到東北、長洲、北區、蘆山、南禪、蒲州，一路飛到去。但是法的殺相的法龍飛到去哪裡？飛出三界，超出三界，由這個生死苦海運載我們到涅槃彼岸，所以叫做龍。法書發給我們聽，我們明白了道理，依法修行就可以由生死此岸到達彼岸，等於龍這樣能運能聚，叫做法龍。還有我們依照法所講的是法去修行，就可以破煩惱了生死，等于车轮咁样可以转力，转破一切荆棘瓦砾，所以叫做法轮。法轮呢，边个可以剪啊？法可以剪，菩萨可唔可以剪啊？可以，法身大士咧剪法轮咧，等于佛一样剪。所以咧，《华严经》话菩萨剪法轮，而佛之所剪啊。咁呢个波野会上啊，释迦牟尼佛叫须菩提为诸菩萨说波野波罗蜜，舍利弗、莫建连同埋富流罗同埋一齐说波野，呢、这个就系从佛转轮，解释呢个经文从佛转轮。妙堪慧足又怎样说呢？各位都知道慧足两个字啦，是不是？现在呢有一个生命词呢，又不讲慧足，讲信托。信托即是无形中就是慧足咯，是不是？他觉得是慧足，就想到死了。信托好听一点。實際上在佛教學佛的人呢，不怕死，而且要常將生死掛心頭，想到就來死了，快點要做啊，快點做什麼？快點吃多些東西啊，快點花多些錢啊，快點寫好遺囑啊，快點買好生地啊。好奇怪，我覺得，我有時我覺得好奇怪，有些人呢真的呢好做不做想着自己事业无多了，快点修行啦，念多些佛啦，带得开的这些、为自己储多些钱啦，不是储银子，储成佛的资粮，储去 西方极乐世界嘅乜嘢啊？路票系咪啊？但系好多人唔系，佢唔会谂到呢度，佢唔会谂到话我死咗将来去边咧，我应该去边咧，我要想去边咧，佢唔想到，佢只系想到啊，我将来我要边一块生地好呢？啊，边个风水好呢？我啲钱又应该分俾边个仔女好呢？去谂呢啲嘢，法咧都有讲遗嘱嘅。但系呢度咧讲妙堪遗嘱，好妙嘅，唔系好似普通人咁样啊写遗嘱嘅。佢点样写啊？妙堪遗嘱哦，就是话等于国王将来要知道要退位啦，啊或者病到要死啦，就将佢嘅王位让俾太子。但是法呢知道众生将要道尽呢，就要将他的法王的位呢让给法子。让给法子做什么？受记作法。受记难这帮人之中边个几时几时成法，受记作法。边个有资格被他受记作法呢？当然是等个菩萨啦。一生保持菩萨啦，系嘛？你同我现在都未有资格嘅，或者你系菩萨再来，或者你就系阿难尊者，咁啊，另当别论，系咪？咁咧，呢一班人咧就妙堪遗嘱，值得遗嘱，应该遗嘱。点解？佢能够代佛展法咯，哦。他能够呢是弘扬佛法，能够广度众生，他能够是展法轮，智慧心悲，有智慧有悲心，如果有智慧无慈悲心呢，又不堪遗嘱，如果有慈悲心想度众生而无智慧呢，亦能够承受遗嘱。呢班佛子啊，又有智慧，又有慈悲心，又能够从佛展法轮，咁所以咧就堪受佛嘅遗嘱啦。咁啊，呢度系腾德，系赠腾呢班佛弟子嘅功德。咁啊，严正毗利，弘弘三界。呢嗱前边咧就系赠腾呢个利他的功德，现在这两句是赞叹持戒的功德。严是耿严，正是清净，很耿严很清净这样持戒，叫做严正毗利。毗利是印度话，毗利是戒律的总名，是戒律的总名。二翻译中国呢叫做慧僧，意思话持戒呢能够开开艾的行为，而保持这个真实的行为。又有个名呢翻译叫做善智，因为持戒呢可以治善治呢个过失，或者又分译叫做灭，因为持戒呢能够消灭烦恼。戒有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，呢度咧书里边冇啦。你哋讲得出，我就话你哋边个讲得出咩叫做戒体？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咧，咁又分四科，持戒分四科，睇到嗬？有冇人讲俾我听啊？呢四科。 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这里在座各位，每个人都与戒有关系的。出家人呢是受戒啦，是不是？在家人呢，你说我都受了五戒、哦、我都受了菩萨戒、哦、是不是？但是戒究竟有多少种呢？知不知道？戒法是法所债的戒，戒律。戒体是受戒时所得的戒体。戒行是你持戒的行为。戒相是有开遮持犯。戒可以开戒。可以持戒，可以犯戒，也可以有遮戒。戒有小乘的戒，亦有大乘的戒。小乘的戒有几多种呢？有解脱戒、定供戒、道供戒同埋断戒四种。哦，乜嘢叫做解脱戒呢？第一，解脱戒是比丘你所受的具足戒。这些具足戒呢，能够令到我们了生死、解脱生死，叫做解脱戒。第二呢是定供戒。这种戒呢，不但是我们行为上去持戒，而是修这个善定呢，是以这个善定共生的，以这个善定自自然然呢，坐禅的时候呢，自自然然产生这个戒律的作用，是放飞止恶的、哦、所以这一种戒呢也叫做静虑戒。第三呢是道降戒，是修禅定，深入禅定呢得到正道了。咁以呢个道啊，吓系响呢个三乘人嘅见道位之后，在呢个修道位之中，系发出呢个无漏定。而呢个无漏智慧所共生嘅，响自己嘅身体里边自自然然放飞止恶，有呢种戒体，所以又叫做无漏戒。以这个无漏道共生，以这个无漏道共灭，因此叫做道共戒。第四呢是断戒，能够断除贪嗔痴烦恼的，而得到正这个出世圣人之道的，叫做断戒。这个叫做小乘戒、哦、大乘戒又怎样、啊、大乘戒有几多种呢？多了、哦、大乘戒很多，但总括来讲呢，就不出三在正戒，不出这个三在正戒。第一是律仪戒，律仪戒包括五戒十善，包括比丘尼的具足戒，包括菩萨的四重十重四十八轻戒，包括华严经所讲的菩萨应受的戒，包括其他璎珞经所讲的戒，包括菩萨戒经里面所讲的好多好多是受持的，叫做律仪戒，是规律我们身心行为的，叫做律仪戒、啊、这种律仪戒呢是属于断德，能够断除烦恼，断除烦恼将来就可以成就这个法身，得到发生的道果、结果。持戒的因，持这个律仪戒的因，是得到这个发生的果。第二种呢叫做摄善法戒、哦、律仪戒是断一切恶，摄善法戒是修一切善。这种呢是智德，是智慧去修一切善。这种修一切善的因呢，结果呢得到乜嘢啊？成就呢个报生德，成就呢个报生嘅果。咁第三呢系叫做摄众生戒，亦叫做饶益有情戒。 因为利益众生嘛，众生当然俾你摄受啦，啊，叫做摄众生界，呢种叫做因得嘅因，啊，修呢种因咧，似呢种界啊，就系修呢个因得嘅因咧，结果咧系可以成就呢个应生嘅果，呢个系大乘界，讲咗小乘界、大乘界，啊。咁大乘界之中咧，仲有呢個《華嚴經》所講嘅菩薩十界，《梵網經》所講嘅菩薩四十十種四十八輕界，《璎珞經》菩薩偈經所講嘅。OK， 除此之外咧，仲有世根界嚇，出世根界，持呢種界咧，可以得到世根嘅果報，係乜嘢啊？五界十善。这个是世根界，持这种界呢，可以超出三界，得到出世根果呢，就叫做出世根界。是什么呢？是具足界啦，菩萨界啦。